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延续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注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啊。当然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还是再次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我们上周刚见完，我们今天继续接着我们那个话题。 是的，欢迎李老师啊。那我们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和李老师当时谈到了，就是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呢的确是不在少数，而且这些给我们造成各种困扰的慢性疾病还有愈发年轻化的趋势，的确是需要引起我们广大人群的重视。那我们当时呢谈到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冠状动脉疾病，我们该如何去关注，从营养方面，从运动方面这几个角度跟大家都去探讨了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而在上一次节目临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又和大家介绍到了另外一个慢性疾病，就是外周动脉疾病。当时呢李老师也和大家谈到了它的一个病因，还有呢营养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而从运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指导呢，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请李老师给大家去做一个延续，去专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这个疾病，我们在运动上又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好不好，李老师？ 好的，那其实呢，从最开始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无论从事任何的运动计划之前，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得到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这个运动许可， 对， 然后呢才能进行我们的运动，这个大前提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外周动脉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大家感知到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肌肉酸痛的这种疼痛感的这种疾病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们就是有这种数据的表明啊，我们运动可以改善我们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行走的距离。因为跟大家之前大家也都了解过了，就是其实外周动脉疾病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能力。 对， 那其实呢这种运动呢能够改善，更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流动。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如果患有了我们的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逐渐的慢慢的恢复运动。 对，反而应该是要有一个运动来增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毕竟我们之前谈到过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末梢血流减少，而运动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流的 血循环的。 对对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许可的这些人群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低风险的人群。 对 啊，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如果很就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医生肯定也不能允许大家运动的。那既然得到许可的呢，我们首先要选择的就是我们的步行运动，就是我们要进行走步。其实因为走路啊，这种步行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 对， 所以呢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我们呢其实咱们所有的人群呢一定要这个步行至一个疼痛的时间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流减少，所以我们的末梢的肌肉肯定会进行疼痛，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我们病非常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信号。 对，信号。所以呢我们在一定要步行到我们有感觉到疼痛的时候，然后我们再休息就不要觉得我轻轻感觉我稍微有一点点疼痛了，然后我就马上又停下来了，等于我还没有完全开始真正的就是运动改善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下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疼痛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 休息休息，然后呢慢慢减缓了，我们这个疼痛减轻了以后然后再继续不行、 哦、 所以它是一个这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但就是蛮虐的啊，需要在自己那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疼痛点。 对， 是需要感受到疼痛的。 对， 但 是 疼痛就不能再让它去加强了，一定要就要停止了先。 对对， 休息一下。 其实这个疼痛呢，大家也可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疼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忍耐的话、 嗯、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疼痛基础上继续步行。但如果觉得哎，我这疼痛已经坚持不了了，那我就马上要应该休息，等到这个疼痛减缓了。因为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的作为调整，就是不要勉强。 对，而且我们知道疼痛它其实也是分一些不同的疼法的吧。 对， 就有一些疼它是那种延续的持续性的疼，还有一些疼痛呢它是那种针刺的那种疼痛，那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遇到针刺的那种我们肯定就不能再继续了。而这种延续性的这种疼痛其实我们是可以作为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再去坚持一下，再去感受一下。 对，因为每个人他忍受力还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这种这样反复的进行训练呢应该至少达到30到45分钟左右、 嗯 啊、然后呢如果说30到40分钟以后你觉得你还可以再进阶往下延长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 嗯、 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 嗯、 啊，这样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完成啊这样的步行的运动。那最初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负荷呢，肯定呢也是一定要在2到6分钟内有这种疼痛感的，就是可能不要，大家有的人可能刚走1-2分钟，然后呢就还没有激发你的疼痛，然后你就休息了、 嗯、 然后又继续走，这样是没有办法那个达到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这个血液循环的末梢的、 哦、 所以呢我们应该建议大家就是在2到6分钟之内可以，一般来讲正常的我们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我们2到6分钟之内其实可以激发你的这种肌肉疼痛了 啊，给他一定的刺激嘛。 对，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强度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呢、 哦、 就是在一个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数据表明的一个情况下，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但是你可以先把拿这个做一个试验啊，比如说我先走了3分钟左右，我已经达到了我能刺激到我的这种疼痛了，那我就再忍受8分钟，现在先打一个最底线，然后我停下来休息，看这样的强度能不能够，这样的反复能不能够就是自己能够接受。 对 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嗯 啊，可以不增加时间，但我们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或者是延长我们总活动的时间，就像刚才大家说从30到45到60啊，就是通过这2个方式来调节啊，而不要调节其他的方向。 对， 那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说这个冠状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从心肺训练和肌肉训练。那在这个呢，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会从心肺和肌肉两个部分来说、 嗯。 那在心肺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就3到5天。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步行运动呢，就是在我们心肺训练里头的一部分啊。那大家呢就可以，比如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舒适的谈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舒适的跟其他人谈话，或者是讲出来这个讲话、 嗯、 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一旦在这个疼痛上如果超过了轻度疼痛、 嗯、 就是达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啊，就是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及以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行起来啊、 哦、 再进行行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外周动脉疾病呢就是主要是在于下肢，所以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先完成好， 对，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因为毕竟它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训练， 对， 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多去练习我们的步行。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时间上面，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就是30到45也可以增至到60分钟，那其实我们这个最长呢可以持续到12周左右为一个周期、 哦、 然后呢我们做完12周了以后持续每周3到5天，然后呢持续到就是能够达到这样12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过运动我们是否真正的改善了我们这个 肌肉的这种 肌肉的疼痛，对，是否有一种改善、 哦、 然后呢可以做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然后我们再继续，对，也不是让大家就是一直这样走下去， 对吧，我们是一定要是有一个周期的。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除了步行，我们呢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间歇性的一个运动啊，就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如果因为有每个人他患病的这种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是比较轻的，那我们就可以，什么是间歇，比如说我们步行间歇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先走我们正常比如走个10分钟12分钟，对吧，然后我们休息了一下呢，我们可以起来以后呢有一个小小的慢跑，对吧、 哦、 这样间歇穿插着来，然后呢这样呢可以，然后呢也可以去促进我们的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也能达到一个很好效果，因为不像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的， 嗯， 他有的很多朋友他可能也都是一个非常轻度的一个这个动脉疾病，刚刚发现的比较早期的那种，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间歇的形式然后达到我们的运动目的。那如果达到我们中等强度的时候呢，如果一旦感觉到中等疼痛的话，一定要坐下来休息，然后当疼痛消失了以后我们再继续。 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非常了解自己的状态和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及时的去调整，这个呢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建议的心肺的训练。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肌肉训练呢，其实肌肉训练呢我们的频次一定是没有心肺强度那么多的、 嗯、 但是呢我们也要至少保证每周2次2天有肌肉训练、 嗯、 但这2天可以不连续、 嗯、 跟心肺训练一定要穿插开，那它的强度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一次能够提举最大力量的60%到80%，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承重力就比咱们冠状动脉的这个疾病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它的心脏啊或者上半身的这种心血管或者流动啊都是非常完整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影响它其实就是下肢的，所以呢我们的强度可以稍稍的加一些，然后给自己这个可能下肢的肌肉一个刺激、 嗯、 啊，对，然后呢我们每次呢可以做2到3组， 组数也比 那个要 多 了， 对， 那个我们只是建议1组开始， 对， 然后呢重复呢8到12次每组、 嗯、 对，然后呢其实呢我们最主要大家要选择什么样的呢肌肉群，主要是在下肢的肌肉群，比如肱四啊、 嗯、 对吧，腘绳肌啊，或者是一些小腿上面的肌肉、 嗯、 对，这些呢因为我们现在问题主要出现的就是在下肢，所以我们尽量呢多做一些下肢大肌群的运动的时候呢，这样可以更好的改善我们的这个，因为肌肉的支撑也是，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出现就是肌肉酸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的支撑呢，更好的呢能够维持大家接下来不管你是通过步行还是慢跑，你都要有一个肌肉的维持、 嗯、 所以呢一定要就是通过肌肉和心肺的训练然后达到，而且呢在我们刚开始呢或就如果得到这个疾病的时候肯定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你的肌肉肯定是慢慢萎缩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加强，反而要加强我们下肢训练的这个肌肉群的训练，然后呢来增强我们的下肢的力量。 嗯，那在这儿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的确我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不是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他这种肌肉疼痛感啊，在我们平时没有发病的时候会有吗？那我们做这个肌肉训练的时候会出现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心肺锻炼的时候这种步行的时候可能会走着走着这个肌肉疼痛感就会出现吗？那在这个肌肉训练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肌肉疼痛感吗？ 对，其实都会有一些、 哦、 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反应就是肌肉疼痛 啊，日常哪怕没有做训练的时候它都会有， 你在严重的时候其实比较严重的外周动脉疾病的时候其实你就 就会有疼痛感、 哦、 嗯，会有持续疼痛感。但是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减轻了，就有一些那个朋友可能他会通过药物的治疗，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包括饮食啊包括运动的调整，他的这种疼痛会慢慢的减轻， 嗯， 或者最开始他认为的中度疼痛，从后来的进阶慢慢通过改善了以后，可能他的中度的疼痛在不断的在降低，或者已经达不到中度疼痛，就是平时都是轻度的疼痛。对，可能只有在运动的时候刺激的时候才达到中等，或者是甚至是平时都没有疼痛感，然后只有在运动的时候会有轻度疼痛或者中度疼痛。这个呢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那个这个去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肌肉训练还是心肺训练，我们一定都会有疼痛感的。对，因为这是他的发病的一个点、 啊、 让你感知的一个点， 就是时刻都能感受到。 对对，所以呢、啊、大家一定不要就是觉得他疼痛了然后我就不能练习了。因为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也跟大家在前面强调了，其实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刺激，对吧，这种疼痛的刺激，然后呢达到我们这种血液的循环来改善的。所以呢就是不要认为我们一疼痛了就不练了，或者是、 嗯、 但是呢就是前提一定是我们是在可以忍受，就是你达到了自己要限定好，就是如果我达到了中等强度的这种疼痛，我一定要先休息、 嗯、 减轻了以后再进行运动。对，千万不要说就是不顾自己的现在疼痛的一种状态，然后就逞强着去做，勉强的去做。 对， 是这样的。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外周动脉疾病它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在训练过程当中大家要去关注的点，就是它是本身就有这种肌肉疼痛感，所以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做这种心肺耐力的训练也好，还是肌肉训练也好啊，它是会一直伴随着这种疼痛，但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自己身体当中给我们反馈的这个信号，这种疼痛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阈值。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那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慢性疾病的时候啊，还有一些疾病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迫不及待的想说，怎么还没有讲到我们的这个疾病呢？没错，那就是同样现在也是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这个我们曾经认为的老年患病比较多的这个高血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这个高血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占比越来越重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去合理的参与运动。 嗯，高血压呢其实真的是太常见了。 是的、 我觉得我们家家应该都会无法避免这个。 我觉得说出来真的一点不夸张，就比如现在我跟李老师，我们俩之前可没对好词儿，我们俩现在问一下彼此、 嗯、 是不是家里 都有。对， 看就是都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就可见它的这个比例有多么的高， 特别特别的高、 嗯、 但是高血压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病因，为什么我们说家族都有，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就是遗传因素。 对 啊，所以如果你的家里的长辈要是有的话，而且这个人跟你很接近，或者是可能你的父辈，比如爷爷辈，或者是你 亲属， 对，他们都大部分都会有、 嗯、 那你就要注意你自己的这种这身体状况了，就提早的我们就要预防。 是的。 然后其次呢就是什么会促进你能更容易的得到，那可能就是大家的体重，对吧、 哦、 大家肥胖啊，无论你是什么原因的肥胖，然后呢包括我们的精神压力、 嗯、 工作压力，然后还有我们的睡眠、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钠的摄量 啊， 对， 盐 的摄入量，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年龄，然后还有我们的酒精的摄入量，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有不活动的这个因素， 又是久坐不动了、啊、 对对对。那为什么跟大家首先强调的呢，就是我们的遗传呢，是因为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不可逆的。 对， 那没办法，那后面的几个方面呢都是我们通过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调整的。那还有一个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 年龄 对吧 对。 那现在大家肯定也是觉得我还年轻，对吧，但也现在也是趋于年轻化了。 对，所以这才是我们大家为什么对像现在这些慢性疾病越发要重视起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前认为的说这个年龄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改，但是我现在年轻啊，我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啊，可是他现在根本不是从年龄这个角度 去入手，看我们会不会得。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是除了年龄和家族遗传之外的这些因素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最终看我们会不会得这些慢性疾病 的。所以呢，首先呢，想跟大家就是把一些我们能够改变的一些方式，我们先给大家先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重。那减重这里说的最主要的就是体脂，就 是 我们的脂肪。我们首先呢，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点过胖或者有肥胖的这种改变的话呢，一定要先去减脂肪。对，咱先不说增长肌肉的问题了，一定要先把脂肪先降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一定要减少盐的那个摄入量。 对 啊，保持我们足够的钾、镁、钙的这个吸收的水平啊。那就是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家尤其高血压，只要你是一减少盐的摄入，其实呢就真的会有很大的这种效果。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很多人说东北那边高血压的人比较多，是不是？这包括心脑血管，对吧？什么脑血栓呀、脑梗啊这种多，是因为他们那边冷，所以吃盐就会很多。他不要保证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热量嘛？所以呢，他因为那边口也重，可能大家也听说东北人口都重，是吧？或者北方人口重， 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所以呢，我们呢更要就是减少我们的盐的那种摄 入 量。 对，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酒精的摄入量。 对 啊，酒精的摄入量。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停止抽烟，因为大家知道高血压，然后就会引起一会儿我们要讲的下一个这个病症，然后还会引起什么，就是我们的什么脑梗啊， 对 吧，脑血栓啊什么的。 之前讲嘛，那个冠状动脉疾病的时候就有提到高血压也是它的一个的。 对，高血压是每一个发生的一个就是重要的因素的一个点。 对， 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保证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我们这个首先最主要的这三个方面，一个是营养，一个就是运动，还有就是降低咱们体重的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体脂，就刚才我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减脂，那这个三个方面呢，就是改善我们能够降低血压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大家要知道我从哪些方面的改变可以能够让我离高血压可以远一点，或者说我可以降低我的高血压的这种因素。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外周动脉疾病以及患有高血压的朋友该注意哪些问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老师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 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李老师和大家介绍高血压人群的患病病因。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从生活方式上，高血压人群又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就营养，其实我们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要保证足够的钾、镁、钙的摄入。那主要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什么里面呢？就是我们正常说的水果呀、蔬菜呀、谷物类的食物啊。因为谷物类的食物里面有大量的纤维和钾，所以呢，那高血压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全谷物类的，包括面包也是一样的、对吧？面包里头大家尽量买一些全谷物 粗粮的， 对，粗粮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一定要减少钠的摄入，一定要少吃盐，然后还有就是减少我们脂肪类的食物，比如说一些油啊，包括全脂肪啊，对吧？比如说一些特别肥的肉啊、或者是一些糖类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减少，包括水果中的果糖的摄入，有的水果糖分是非常高的， 是的， 对，我们也一定要尽量去减少这些的摄入。然后呢，并且我们要通过多吃一些瘦肉，然后呢，还有就是低脂乳制品，然后获得一些足够的蛋白质。所以呢，你看他瘦肉就把那个脂肪的东西就给抛除了。 对 啊，所以呢，你去超市的时候呢，你就通过只去这几个有柜台的地方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多多去选择这些食物，是对我们的身体以及对我们患有高血压问题的这些朋友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其实高血压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是避免不了离不开，尤其是比较过高的有高血压的患者，他是离不开药物的。 对， 他是 必须每天都要吃药的嘛， 一定要去吃药的。但是如果在吃药的情况下，会马上的把你的高血压降下来。那在降下来了以后，其实我们高血压这个会有高血压的患者们人群，其实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患有高血压，我就不能运动，或者我不能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运动。那所以呢，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那但是呢，我会告诉大家我们更好的去做什么样的运动会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高血压，或者我们怎么样的去运动啊。那我们在频率上面呢，我们心肺的训练上面，我们高血压的朋友最好是每天都要有心肺运动，如果不能，你至少要有5天 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高血压的人群，我们真的是可以每天都参与运动的，而且他建议你每天都要参与运动。 对， 所以呢，就是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需要从低强度进阶到中等强度。其实大部分如果有一些运动底子的朋友，他其实可以直接进入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因为呢，我们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运动来改善嘛。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判断呢？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在运动当中可以舒服的谈话，那这个强度说明对于你来讲就是低强度的，就是我在无论是在走步啊跑步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很轻松的说话，而且我都不带喘气的，那这个强度对于你来讲就是低强度的。 对， 那你可以通过觉得自己啊在比较适应了的状态下，可以进行 进阶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在中等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点吃力。那有点吃力大家怎么判断呢？就是大家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可以大家数数，比如从一数到十。那正常我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莫英可以试一下、 嗯、 我们从一数到十我们是很顺畅的。 对啊，甚至有时候一口气都能数下 来嘛。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点吃力的时候，你中间一定会顿一下，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喘息的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运动这个强度已经对你来说属于是 中 等强度的了。 对， 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你现在是否是属于什么强度的训练、 嗯、 啊，然后来进行调整。那在时间上呢，是建议大家可以进行30分钟连续或者累计的运动时长。也就是说，如果说我的这个平时没有运动基础，那我可能就是今天累计运动到30分钟可以、 嗯、 那如果我有一些运动基础，那我希望大家还是最好保持连续的30分钟，就是我这30分钟一定是持续完成 的 哎，对， 对， 不要间断的，否则的话那被切得特别碎片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大家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些有节奏大肌群类的活动。那在日常当中我们肯定还是就是比如说步行啊、慢跑、骑自行车、游泳这一些，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呢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一些球类的训练、 嗯、 对吧，比如说打打乒乓球、打打羽毛球、网球，或者是走入到健身房里做一些带有器械性的运动，对吧，器械性运动、辅助性的，比如说一些功率自行车呀，比如说划船器呀，比如说一些椭圆机呀，比如说在那个跑步机上。因为我们正常的确大家在走步的时候呢特别受到环境的限制，那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步那个跑步机上可以走一些调一些斜坡啊， 对， 对吧，或者增强一些阻力啊， 对， 包括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是。但这在日常当中你在生活当中去做这些 没办法， 你没有办法调整的， 很好的找到说我想爬个坡啊我就能有，或者说我对骑个车呀我就能立刻转换的， 对 对, 对， 但是在这个器械上就都可以来进行了嘛。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肌肉训练、 嗯、 那在肌肉训练上面呢我们建议每天就每周是2到3次，大家可以发现跟我们的心肺训练差别很大的。 对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肌肉训练上面呢可能它就是为了提升局部肌肉的一个能力，那还是在日常当中我们肯定大部分的这种、中青年的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不是特别的急需的，那所以我们 每周只要达到2到3次就可以了。那在这个呢我们的收缩呢其实高血压我刚才说了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所以跟我们的外周刚才那个动脉疾病的这个就是所承受的重负重的时候呢是一样的，是 60%到80%、 啊、都是可以增强一些的， 都是可以增强的。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老年人或者你是一个新手刚运动的，那我们呢可以降低一点，从50%开始、 嗯、 然后慢慢的递加到60%再到70%，这样逐步的去递加。那组数上面呢我们是大概建议大家2到4组，然后呢我们每次也是重复8到12次。然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高血压患者的朋友呢可以多去训练不同肌群的，你像刚才我们在外周动脉疾病的时候建议大家多去锻炼 下肢 对，那是因为我们的病因在下肢，但是我们高血压患者呢我们建议大家多进行我们各种各组的肌肉群去训练、 嗯、 也就是说你上肢下肢对吧核心的部分可以都练一些， 对， 然后呢提升我们综合的这种能力，然后呢去降低我们的高血压。 对， 嗯，那最后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 嗯、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我们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呢它的避免做的东西都是相似的、 嗯、 但是有几种呢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也是坚决不允许憋气的，包括你已经把你的血压降下来了， 已经吃完降压药了，现在是很正常的状态了， 也 不 可以做憋气的运动、嗯、而且还有就是等长收缩，就是我们所有静力类的动作你也不能做。然后呢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一定不能做什么呢，就是头低于胸口的动作、 嗯、对， 比如说倒立。 哎，是 因为我们一倒立的话 你发现你头一旦低于你的胸部了以后，你的这个血都开始往哪儿走了？ 脑袋上 了，对，往脑袋上了。对，但是我们高血压最怕的就是这个， 冲到脑袋上来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三类的动项目一定是不能做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动作强度，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时间频率，一定是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承受能力和目标而定的。大家一定要也要考虑到咱们这个降压药物的治疗，就是跟大家说一定要去咨询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手，就是许可嘛。你要根据你的一个降压治疗的最新变化，因为可能有的那个朋友我知道，就是他已经降到了一定程度，哎呀，恢复的还不错，可能医生对他药物也有调整。那药物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你的运动也一定是要根据它的变化调整的。所以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去看，如果在你调整药物的时候，可能你最近你的血压还是不够稳定，比如说每天吃完降压药以前，可能隔了一个小时以后血压就降下来了，但是今天可能刚调整完以后不适应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浮动的时候，一定先不要就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运动，你的运动也要进行调整，包括时间，包括频率，包括强度都要进行调整，包括有一些药物的不良的反应，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并发症，这些你一定要都要关注到。就是所以大家一定就是，虽然我跟大家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健康，血压降到了正常值的时候，我们是按正常的这个就是健康的人这样训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要注意到我们有一些药物的配合，包括我们的确还是有一些可能很脆弱的点，还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是的，那我们刚才听李老师和大家谈到的是这个高血压啊，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疾病，其实在之前和李老师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说嘛啊，这个疾病同样也是因为高血压而引发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见到过，那就是中风啊。那它不但已经是一种慢性疾病了，还会给一些朋友造成一些生活上的影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说一说吧，中风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去关注它。对于这一类的朋友来说，他们的这个运动其实可能跟前面几种就又会有一些变化了啊。 对，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中风首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大脑的供血不足或者脑血管的破裂，它会可能是导致我们严重的会瘫痪， 对， 对吧？如果要是好一点的，可能就局部发麻， 对， 对吧？或者是没有感知觉，没有感觉，所以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活的，如果一旦得到，就是比如说得了这个病以后，会对我们生活影响的。真的是包括家人都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对， 那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导致的。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得中风的这个人群一定会有高血压这个潜在的因素。所以呢就是刚才强调了这个高血压还是我们最重要最要关注的一点。那其次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吸烟，还有我们的心脏病，或者是我们先前中风，比如说有时候就是风吹嘴歪，这种咱们也都有的也会有一些小局部的一些中风，这都是有一些先兆。对，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短暂性的这种脑缺血，这都是会是我们这个最后发生中风的这个病因。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身体久坐少动啊，包括再加上其他的这种恶习所导致的。那首先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中风的一些特征，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脸部还有我们的手臂还有腿部突然间的麻木或者无力，这个就是有个警示的特征了。或者是我们突然间意识模糊，或者说话困难，或者理解有障碍，这也是。然后呢，或者是突然一只眼睛或者双眼都视物模糊，就你看东西是模糊的。然后呢，或者是你突然感觉行走困难，然后呢有这种眩晕或者失去平衡与协调性的，这个也属于。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突然严重的头疼，这五点是我们有这个中风警示性的一些特征。所以大家首先一定要了解，就是你有哪些症状，会不会已经身体已经给你有一个预示了，就是说我们有这种先前要中风的这种预兆。其次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 就是运动，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已经针对那些已经得了中风的人群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做呢？首先就是我们每一个中风的朋友们的都，他其实都有一个运动有一个窗口期、 哦、 就是呢就是在我们最初的3到6个月，对，就是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中风数年以后，其实在我们的数据表明都是可以通过运动改善一些运动表现的、 oh. 啊，不论是你是什么程度的中风，可能有的是轻微的发现比较早的，或者是有些比较严重的、 mm. 其实都可以通过运动 能够提升改变咱们的运动表现。 对， 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刚才跟大家说了，首先就是营养方面、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运动。那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盐的摄入量，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高血压的这个问题、 哎、对，它都能把高血压给缓解，那对于中风肯定也会有影响， 也会可以。所以在饮食，中风朋友的饮食上面一定要减少盐的摄入，然后呢停止吸烟、 嗯、 啊，对吧，然后呢定期呢要保持身体活动和保持正常的体重、 嗯、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身体活动，因为先我们要保证，咱先不说运动了，但是先保证我们身体的机能要看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到一个逐渐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中风它肯定是瘫痪嘛，对吧， 对， 或者是一侧啊，或者是局部啊，它都没有发，都没有知觉的话，首先我们要恢复它正常的一种身体活动的机能。然后呢在食物当中呢我们一定是要改善什么呢，在饮食当中我们要一定要加入咱们的果蔬啊，或者是矿物质的一些营养的摄入、 嗯、 这在这个研究表明当中呢对于我们中风还是非常有益处的、 嗯、 啊，当然我们上周我们讲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饮食法还是比较，对于我们每一个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当中的这个饮食还是比较有用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高血压还有中风这一个方面。那其次呢就是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运动方面了、 嗯、 那我们运动方面呢，首先我们在心肺训练上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呢主要是讲的是已经恢复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已经能够下地了、 嗯、 对吧，啊，如果已经能够就是正常的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行走这样的朋友了，那如果还躺在床上的话，肯定我们首先还是先要慢慢的就是做一些康复性的训练了， 从躺着能变成坐着、 哎、 从坐着变成能站着， 对， 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这个是属于是康复了， 对 康复的肌腱的一个恢复了。那在这个前提啊，就是我们一定是已经能够站起来了，独立站起来了，然后呢做一些基础的一些运动了，那我们呢就是能保证每周3到5次，然后呢在这个强度呢一定是也是从低强度开始的，但是呢我们逐渐要进阶到中强度、 嗯、 这个中强度是达到一个就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或者是在完成这个一定是稍微感觉有点吃力的， 嗯， 然后才会有效果，否则如果每次都是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话，你就没有对你身体没有一个过多的一个提升了嘛。所以呢大家在做这个相关运动的时候呢，可以稍稍感觉有点吃力的时候我们再停下来 啊。其实李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是挺有感触的，就是我想到了我父母家那边就有一位邻居，他就是中风了，但是他现在应该也是处于李老师说到的这个恢复期。我基本上每次回我父母家，当然我也不是这个天天回啊，就是蛮频繁的回去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能够看到那位中风患者在进行李老师刚才提到的一个简单的这种心肺恢复的训练。其实他的方式就是很简单，自己这种步行，因为他平时可能有时候还是需要坐个轮椅，但是他是已经不是那么完全依靠轮椅，是可以脱离开轮椅进行一些这个步行的恢复练习。我有时候真的是已经感觉到他好像在进行这个练习的时候是有一些吃力的，但是他依然还是能够坚持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从我们外人的角度看起来觉得这个是有一些吃力的，那相信对于他自己来说同样也是有这种感觉的，肯定是更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其实就是这位朋友他就做到了像李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心肺训练上自己从轻度到中等强度这样的一个练习。当然我也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因为我已经看他练习了很久了，就是慢慢的觉得他从以前的需要他还推着这个轮椅当做一个辅助，到后来他已经可以把那个轮椅去掉，完全不靠那个轮椅自己去这样步行。当然步行的肯定还是和自己 正常时候的状态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就从这样的一个变化就能感觉到它是有进步的。 对，所以呢，就是还是大家对自己要下一点狠心，感觉有一点吃力的时候，然后再进行休息。 对， 那在时间上面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从20分钟开始，然后呢，逐渐增加至60分钟。那如果考虑到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家不一定非得说这个20分钟是持续连续性的，跟刚才高血压我们强调的不一样，你可以考虑在全天多轮次的运动当中，只要累积到这个时长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类型上面呢，刚才大家我们说了前提就是他能够独立的站起来，或者是稍稍辅助一些这个比如说器械 对， 然后可以站起来的话呢，你就可以进行一些身体左右的移动，包括上下的蹲，然后呢还有包括原地的踏步，还有就是我们轻微者的啊，就是刚才说已经恢复的不错的朋友可以进行一些散步啊， 对， 还有骑一些自行车呀，然后呢还有上下楼梯，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自行车呢还是我们更加倾向于就是固定的，就是说器械的这种自行车，并非是在路上的， 是的， 因为那个确实太危险了。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比如日常的一些小器械练习一些抓握的能力，对吧，局部的手的，包括一些手臂的，加一些自重的一些哑铃啊，或者是一些铃壶啊，然后来提升自己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对吧，肌肉的能力。那也是在下一块我接下来要讲的肌肉训练的这个 自然就带到了我们的肌肉， 对，肌肉训练。对，那肌肉训练呢我们频率要非常少，一周呢就2次，而且这2天一定不能连续的做这个肌肉的训练，一定是把它这个时间分开的。那这个首先我们先强调大家的强度是自重，就是你先把你自己身体的这个重量你可以承受的情况下，你再去加我们在额外的这种器械的重量。那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我们可以在50%左右开始进阶，就是我比如说我正常提1升的水，那我可以先从50%，从500克开始，一点点的去增强，是这样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先从我们手握的一种小圆球，然后慢慢逐渐到一个小哑铃，再到一个壶铃，这样的一个顺序的进阶，然后去慢慢的去提升自己的这种肌肉的力量。而且呢，尽量大家呢还是要保证多去练习自己就是有损伤的那一个部分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对， 因为那个地方长时间的没有去运用，所以呢肯定它的还是这个肌肉的萎缩还是比较快的。 对， 要保持我们左右的这种一种平衡。然后呢时间上呢我们就保证1到3组就可以了，然后最初还是开从1组开始。 对， 如果大家觉得哎一组我稍稍有点吃力，但是我经过我的休息和调整我还能再来，那我可以慢慢进阶到2组到3组不等这个次数。然后每一次呢我们大概在8到15次左右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肌肉训练了啊。其实如果大家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呢，很快呢就能感受到自己这个在运动上面哈，运动表现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改善。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李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运动的注意事项呢先告一段落。其实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慢性疾病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了，而且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工作，不管是我们从生活方式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也好，都可以去入手改变慢性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几率。那就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敲响警钟，提早的去进行预防。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疾病能够越晚或者说越少的发生在朋友们的身上，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给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介绍，一方面我们去关注自己身边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更科学的运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另外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长假了，那我们也是想请李老师给大家再送上一份假期的祝福吧。